你有喜欢的人吗？ 有啊。你有喜欢的人吗？ 没有。 靠！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智力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第36集。 我看了地图，流光河刚好从狮王的领地过，咱们把他引到河岸，让林怀打。如意的人竟不知有个外援。 他打得过吗？ 不知道，试试吧。 有道理，总比我们练级强。 八人小队便去买了点药，通过传送阵抵达草原。游梦的满级怪大都是主动怪，只要玩家进入一定的范围，他们就会主动对玩家发起攻击。内侧那个隐藏剧情的发现点就是在满级怪的野区里，正因如此，至今没人敢摸过去开任务。他们这次要找的药材里也有几个在满级怪身上的，好在都是小怪，而不是难缠的小怪头领。他们打的时候便蹭到野区边缘，战战兢兢引来一只，拉到一旁慢慢磨，这才没搭上命。相比而言，红纹狮就要好很多。大概策划是觉得狮王已经够难杀了，不想让玩家在打狮王的同时被小怪骚扰，所以红纹狮难得的弄成了被动怪，只要不打他，他就不会理你。不过几人看着在身边来回溜达的齐腰高的狮子，还是觉得有点瘆得慌。 一会儿打狮王的时候注意攻击范围，别打到这些小怪。 这谁控制得住啊？ 那你们别动手，我来拉怪。 王飞鸟几人看着这个脆皮， 你拉得住吗？ 应该能。 两分钟后，他们看见了狮王，他比小怪大了一圈，足有成人的胸口那么高，身上的纹路呈暗红色，狰狞恐怖，全息里看着尤其的可怕。王飞鸟等人看看狮王，又看看200多米开外的河岸，觉得要凉。他们等级低，速度也低，根本跑不过狮王，他两口下去就能弄死一个人。假设运气好能跑出10米，最起码也得20多具尸体才能跑完这条路。王飞鸟咽咽口水。 你真行 啊。你们下河，封印师留下。 啥？ 你都不用我们帮着扛一扛的？ 奶妈也不要？ 就你们两个？ 还都是脆皮。 别废话，听指挥。 副帮主发话，几人立刻闭嘴。他们默默下河，远远地望着那两个人，想着一会儿去收个尸。剩下的二人相互对视，方景行笑着问，你懂吧？ 懂。开。 方景行很放心，走到狮王面前，一个蒲公扔过去，转身就跑。狮王咆哮一声，冲上前就是一口，他瞬间只剩10%的血。他们就说吧，两口一具尸体。方景行头也没回，在他咬第二口之前吃了药，把血加满，下一秒又只剩了10%。他于是又换了另一种红药，很快再剩下10%。王飞鸟一行人看得心惊肉跳，但凡嗑药慢一步，他就得躺尸，这简直和走钢丝没什么区别。出发前，他们把现阶段能买的红药都买了，一共有4种，但游戏里的药都是有冷却时间的，不到一定的时间不能继续嗑。 第3种了，他嗑完了第4种，第1个能冷却好吗？ 不能，时间不够。 那完了。 说话间，方景行嗑完了全部的药，狮王一口咬过来，他再次剩了10%的血。刚想开口，江晨那边就出了手，一个普攻外加一个单体攻击，立刻把狮王的仇恨值抢过来。他于是代替方景行的位置，拉着狮王继续跑，方景行在旁边跟着他。他的攻击频率摸出来了吗？ 不用担心。 江晨这两天看了狮王的资料， 方景行便不问了，看着他恰到好处的补血没出半点差错，他满意的笑了笑。等到封印师也吃完一遍药，他这边的药就冷却好了，便快速叠伤害，把狮王的仇恨值再次抢过来。王妃鸟几人直接给跪了。 牛皮，大高手啊！ 我是我等凡人有眼无珠。 一行人听说过封印师的实力，但知道是一回事儿，亲眼所见又是另一回事儿。诚然，这是基本功的事儿，职业选手很多都能做到，但有一点得考虑进去，这是封印师第一次打狮王。 只是看了一遍的短短十几秒的拉怪就能完美的坐下来，难怪方队那么轻的一个人肯下功夫陪着人玩游戏，果然值得。 两个人相互交替拉怪，动作流畅的像是官方宣传片，眨眼间就把狮王成功拉到了河岸。江晨当机立断，掏出召唤符就用，只见河水翻腾，熟悉的女孩跃了出来，方景行和江晨动作一致的躲到了她身后。林怀正要询问找她什么事儿，抬头就见一只狮子张开血盆大口冲向她。林怀大喊一声拍了过去，狮王的血刷得下去三分之一，这仇可结大了。狮王立刻扔下玩家，专门盯着林怀咬。林怀又是一招，狮王的血再次下去三分之一，众人看得爽快不已，纷纷给小姐姐打 call。 然而小姐姐出来的时间有限，打完第三下便对江晨他们一挥手走了。外援默认和玩家一对，狮王失去第一目标，便把目光转到了其余人的身上。他只剩不到10%的血，怒意满值，一个群攻砸过去，级别最低的谢成岩直接扑街，剩余七人全部残血。他紧跟着加了一个单体攻击，目前仇恨值最高的方景行刚及时补完一口血，又只剩下一丝血皮。江晨见状急忙把仇恨值往这边拉，奈何狮王再次一轮群攻，队里又扑街了三个，其中就包括没来得及跳出攻击范围的方景行。大腿没了一个，剩下的一个独木难支，几秒后河面浮起了一片尸体。狮王雄赳赳地大吼一声，威风凛凛地走了。八人小队原地复活，没有气馁，因为他们都看到了胜利的希望。如果放在平时，狮王哪怕只剩10%的血，也不是他们这个级别能够对付的。但林怀小姐姐的攻击能破防和减防，他们打起来会容易很多。 再来一遍，这次你们不用下河，等林怀和他对上，我和石方俱灭就上岸找你们，咱们在岸上和他开团。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